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IPC 下不同项目之间抢资源应该如何协调。 IPC 这块的内容啊比较多，那么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理解呢，我把它分成了三节来讲。前面啊我们分析完了共享内存的内核机制，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信号量的内核机制。首先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信号量，那么调用的系统调用呢也是这个叫 CMOL GET，它的代码呢是下面这个样子的。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共享内存，那再看信号量，很多的逻辑啊就顺畅很多。这里啊同样调用了抽象的 IPC GET 参数啊，分别是信号量对应的 SIM IDs， 对应的操作 SIM OPS， 以及对应的参数 SIM Parameters。 IPC GET 代码呢我们已经解析过了，也就是说如果 K 设置为 IPC Private 就是会永远创建新的，如果不是呢就会调用 IPC GET Public。那在 IPC GET Public 里面呢，我们会按照 K 去查找这个 Strut Kernel IPC Prom， 如果没有找到呢，那就看看是否设置了 IPC Create， 如果设置了就创建一个新的，如果找到了呢就返回对应的 ID。 我们啊这里重点来看如何按照参数 SIMOPS 来创建新的信号量，会调用一个叫做 New Array 啊这么一个函数。 New Array 这个函数的第一步啊是通过 KV Malloc再直接映射去分配一个 struct semi array 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是用来描述信号量的。这个结构啊最开始就是上面说的 struct kernel RPC prom 这样一个结构。接下来呢就是填充这个 struct semi array 这么一个结构，比如说里边有 K 啊，有权限啊等等。struct semi array 啊里边有多个信号量，它们呢放在一个数组里面叫 struct semi sims， 这是一个数组。在 struct sim 里面呢有当前的信号量的数值叫 sim value， 就像下面显示的一样。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啊叫做 sim pid， 就是 process id， 就是进程号啊，来修改这个信号量的最后一个进程。struct sim array 呢和 struct sim 呢各有一个链表叫 struct list head pending alter，分别表示啊对这个信号量数组的修改以及对某个信号量的修改。 New Array 函数的第二步啊就是初始化这些链表。 New Array 函数的第三步呢就是通过 IPC add ID 将新创建的这个 SIM Array 这个结构呢挂到 SIM IDs 里面的基数数上，并返回相应的 ID。 那信号量的创建过程到此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通过 SIM Control 对信号量数组进行初始化。这里啊我们重点来看，这里面有一个 switch 语句，有很多很多的操作。我们看这个 set all 这个操作呢调用的是 sim control main 这个函数。那这里面还有一个 set value 啊，它会操作调用 sim control set value 这样一个函数。那对于 set all 这个操作来讲呢，传进来的参数啊就是 unit sim unit 里面的 short array 啊这么一个向量，会设置整个信号量的一个集合。在 sim control main 这个函数中呢，先是通过 sim obtain object check 会根据信号量集合的这个 ID 在基数数里面去找，找到这个 struct sim array 这个对象，发现啊，如果我们是一个 set all 操作呢，于是呢就将用户参数中的那个 array 啊这样一个数组通过 copy from user 来拷贝到内核里面的 sim all 这个数组里面去，然后呢对这个数组啊去做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里面对于信号量集合的每一个信号量都设置 sim value， 以及呢修改这个信号量值的 PID。 那对于 set value 这个操作来讲呢，那么传进来的这个 sim unit 里边它只是一个值啊叫 int value， 那么仅仅会设置某个信号量。那在 sim set value 这个函数里面呢，我们还是这样啊，先通过 sim obtain object check 会根据信号量集合的 ID 在基数数里面还是会找到 sim array 这个对象，然后呢对于 set value 这个操作呢会根据参数中的 value 设置 sim value 以及修改这个信号量值的这个 PID。 至此呢信号量数组啊初始化就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P 操作和 V 操作是怎么做的。那无论是 P 操作还是 V 操作呢，都是调用 SIMOP 啊这么一个系统调用。 SIMOP 啊它会调用 SIMTIMEOP 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函数。 SIMTIME 的 OP 呢它做的第一件事情，它就是将用户的参数啊，比如说对于信号量的操作有一个 struct SIMBuffer， 它把它拷贝到内核里面来， 另外呢，如果是 P 操作呢，很可能让进出进入等待状态。那么是否要为这个等待状态设置一个超时呢？ time out 也是一个参数啊，会把它变成一个时钟的滴答的这么一个数。那 same time 的 op 呢，做的第二件事情呢，是通过 same optin object check 会根据信号量的 ID 获得这个 same array， 然后会创建一个 struct 叫 same queue， 表示当前的信号量操作。为什么叫 queue 呢？是因为呢，这个操作啊，它可能马上就能完成，也可能因为它无法获取到信号量，它不能完成。那不成完成的话呢，只好排到队列上再进行等待。等到信号量满足条件的时候呢 ，same timed op 呢才会调用 perform atomic same op 在实施信号量的这个操作。在 perform atomic same op 这个函数中呢，它会对于所有的信号量操作都进行两次循环。在第一次循环里面，如果发现啊我们计算出的 result 小于零，就说明啊我现在必须要等待。那么于是呢就会跳到 would block 啊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这里面会设置 queue blocking 等于 SOP， 表示啊这个 queue 是 block 这个操作上，然后呢就需要等待则返回一。如果第一次循环中发现无需等待，那么第二个循环呢才实施所有的信号量操作，将所有的信号量的值呢设置为新的值，并且返回零。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 same timed ops 来看它干的第三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等待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需要等待，就要区分刚才对信号量的操作是对一个信号量的呢，还是对整个信号量集合的呢？如果啊，它是对于一个信号量的，那么呢，我们就应该把这个 queue 挂到这个信号量的那个 pending outer 这个链表里面去。如果是对整个信号量集合的，那我们就把这个 queue 呢挂到整个信号量集合的那个 pending outer 那个链表里面去。接下来啊，就是一个 do while 循环，那么就是要开始等待了。如果等待没有时间限制，那么它就会调用 schedule 让出 CPU。如果等待有时间限制呢，这会调用 schedule timeout 让出 CPU， 那过这段时间还会回来。当回来的时候呢，会判断哎是否等待超时了。如果没有等待超时呢，就进入下一个循环再次等待。如果超时了呢，就退出循环返回一个错误。啊，在让出 CPU 的时候会设置进程的状态叫 task interruptible。并且呢循环结束呢会通过 signal pending 来查看是否收到过信号。这就说明啊，这个等待信号量的进程是可以被信号中断的，也即啊，一个等待信号量的进程是可以通过 queue 啊杀掉的。我们再来看 same timed op 呢要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如果不需要等待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不需要等待，就说明对于信号量的操作它是完成了，也就是说我改变了信号量的值。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标准流程，我们可以通过 define wake queue 啊 wake queue 声明一个 wake queue，然后呢会调用 do smart update 看呢这次对于信号量的值的改变可以影响并可以激活等待队列里面的哪个 same queue， 然后呢把它都统一放在这个 wake queue 里面，然后呢会调用 wake up queue 来唤醒这些进程。其实啊，所有对于信号量的值的修改都会涉及这三个操作。如果啊你回头仔细看这个 set all 或者 set value 操作，其实啊它在设置完毕信号量以后呢也是进行这三个操作。我们来看 do smart update 它是如何实现的。 do smart update 呢会调用 update queue， update queue 啊会依次循环整个信号量集合的等待队列，就是个 pending outer 这个队列，或者呢也会循环某个信号量的等待队列，那么试图在信号量值变了的情况下再次尝试 perform atomic same ops 进行信号量操作。那这时候呢如果操作不成功，那就会尝试队列中的下一个。如果尝试成功了呢，那么这会调用 unlink queue 啊，把它从队列里面取下来，然后调用 wake up same queue prepare 将 queue 的 sleeper 加到 wake queue 上去。那 queue 的 sleeper 呢是一个 task struct，那么是等待在这个信号量上的那个进程。那接下来呢 wake up queue 呢就会依次唤醒 wake queue 上的所有的 task struct， 调的呢就是我们在进程调度那一节学过的这个 wake up process 这个方法。至此啊，对于信号量的主流操作呢都解析完毕了。其实啊，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就是信号量它是整个 Linux 可见的全局资源，而不像咱们在线程同步的时候那一节讲过的它是某个进程独占的资源。 好处啊，就是这样它可以跨进程通信。坏处呢，就是如果一个进程它通过 P 操作拿到了一个信号量，但是啊，它不幸它异常退出了，这时候还没来得及归还这个信号量，那可能其他的进程会永远阻塞在那里。那怎么办呢？ Linux 啊，有一种机制叫 SIM undo， 它也就是说每一个 SIM ops 操作啊，都会保存一个反向的 struct SIM undo 操作。当因为某个进程异常退出的时候，那个进程所做的所有的操作都会回退，从而保证其他进程呢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你回头看我们写的程序里面， SIMFOR P 这个函数和 SIMFOR V 这个函数都会把 SIM flag 呢设置为 SIM undo， 就是起这个作用的。那等待队列上的每一个 struct SIM queue 里面都会有一个 struct SIM undo， 以此来表示这次操作的反向操作。在进程的 task struct 里面呢，对于信号量有一个成员叫 struct sysv sim， 里面呢是一个 struct sim undo list， 将这个进程所有的 sim ops 所带来的 undo 操作呢都串起来。为了让你更清楚的理解 struct sim undo 的原理，我这里啊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创建了两个信号量的集合，一个叫 simfor1 啊，它包含三个信号量，初始化的时候呢都把它初始化为值3。另外一个呢叫 SIMFOR2， 它包含4个信号量，初始化值呢都初始化为4。初始化的时候啊，它的信号量以及 undo 结构里面的值呢就如图中1这个标号所示。首先我们来看进程1。在这里面啊，我们调用 SIMOP， 将 SIMFOR1 的3号信号量的值分别做加1、加2和减3啊这么个操作。从而呢信号量的值呢就变成了4、5和0。于是呢在 SIMFOR1 和进程1这个链表交汇的这个 undo 结构里面呢会填写负1、负2和加3。这个啊就是 SIMOP 操作的反向操作，就像图中2标号所示那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进程2。在这里啊我们调用 SIMOP， 将 SIMFOR1 的三个信号量的值分别做减3、加2和加1操作。从而呢信号量的值呢就变成了171。于是呢在 SIMFOR1 和进程2这个链表交汇的那个 undo 结构里面呢会填写加3、减2、减1。那这个呢同样是 SIMOP 操作的反向操作，就像图中3标号所示。然后呢我们接着看进程2。这里呢我们呢调用 SIMOPs， 将 SIMFOR2 的4号信号量的值分别做减3、加1、加4和减1操作，从而信号量的值呢就变成了1583。于是呢在 SIMFOR2 和进程2的链表交汇的那个 undo 结构里面会填写加3、减1、减4、加1，也就是 SIMOP 操作的反向操作，就像图中4标号所示的那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进程1，这里呢我们再调用 SIMOPs， 将 SIMFOR2 的4个信号量的值分别做减1、减4、减5和加2，从而呢信号量的值呢就变成了0135。于是呢在 SIMFOR2 和进程1链表交汇的 undo 结构里面呢就分别填写加1、加4、加5和减2。这个呢同样是 SIMOP 操作反向操作，那么就入图中5标号所示。从这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哪个进程异常退出，只要我们把 undo 结构里面的值加回到当前信号量的值，就应该得到正确的信号量的值，不会因为一个进程的退出而导致的信号量的值处于不一致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进入总结时刻。信号量的机制啊也很复杂，我们对着下面这个图啊总结一下。第一步，它会调用 SIMGET 创建信号量集合。第二步， IPC find key 呢会在基数树里面根据 key 呢查找信号量集合 SIM array 这个对象，如果已经被创建呢就会被查询出来，比如说在 produce 中我创建过，那在 consumer 里面呢就会查询出来。如果信号量集合没有被创建过，那么就会调用 SIM ops 里面的 new array 方法创建一个信号量集合对象 SIM array， 比如说在 produce 中啊，它就会新创建。第四步，调用 SIM control set all 来初始化信号量的值。第五步， SIM obtain object check 会先从基数树里面找到这个 SIM array 对象。 第六步，根据用户指定的信号量数组来初始化信号量集合，也即它就会初始化 SIM array 对象里面的 struct SIM SIMs 这个数组成员。第七步，那么调用 SIM ops 来操作信号量集合。第八步，创建信号量操作 SIM queue 啊，放入队列。第九步呢，会创建 undo 结构放入链表。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到现在为止啊，共享内存、信号量、消息队列我们都讲完了，他们的 API 呢是如此的相似。为了方便记忆，请你整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的列呢是这三种进程间通信的机制，行呢为创建啊擦擦擦 get 使用和控制擦擦 control 对应的 API 和系统调用啊，这样呢你整理好了以后，以后一看这个表格，你就知道怎么用这三种这个进程间通信机制了。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